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49集，岛上。年逾50的魏怀古被剥了官袍，变成了白衣囚徒。他戴着镣铐，跟萧赤夜之间隔着铁栏。这几日受审，也没有人糟践过他。他发髻整齐，面容干净，只是短短几日，好似老了许多岁，看着十分憔悴。魏怀古坐在椅子上，对他们俩人说：“ 昨夜会审结束，我的供词已经呈交上去了，现在是在等待发落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问？” 萧赤也审视着魏怀古：“ 私挪库银，倒卖军粮，毒害边将，这三条皆是死罪。魏怀兴也撤职下狱，等候听参。你魏家嫡系一倒，就是两位朝臣。怎么，你这次就这么舍得？”“ 这次事关离北，谁敢徇私舞弊？”“ 没人保我呀。” 魏怀古调整了坐姿，仿佛还在户部办事大院的正座上。他看着萧赤夜：“ 你爹都出山了，皇上这几日恐怕连觉都不敢睡。李北王还是当年那个硬骨头，知道怎么做才能敲打人。”“ 你填充没坏军粮的时候，就该知道那是运往李北的军粮，你不照样做了？那会儿可是半点不怕没人保你。” 萧赤也稍移了步：“ 想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大哥的嘴里，以次充好，这是第一步。粮食到了李北，你们就买通了审查仓廪的官员，让他们闭着眼把东西送进了军营，这是第二步。接着买通了李北铁骑的伙夫，再把这批毒物混进饭菜里送给边关将士吃，这是第三步。” 萧赤也停下来，侧眸看着魏怀古：“ 这些安排费时费力，一旦事发你肯定逃不脱关系。你不仅逃不脱关系，还会被刑部立案审查，带出曾经倒卖军粮的罪行。哼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” 魏怀古并没有立刻回答萧赤夜的问题，而是看向一直坐在萧赤夜后边的沈泽川。他笑了几声，指了指沈泽川：“ 二公子在去都六年，有长进。刚入都那会儿，整日喊打喊杀，沈同志深有体会吧。所以我说，萧方旭是个铁腕，敢把儿子放在刀刃上磨。你能长成这个样子，真该谢谢你爹。” 萧赤也冷漠地看着魏怀古，倒是沈泽川拨开供词，双手在桌上微拢，对着魏怀古不笑也不怒，平静地说：“ 是啊，看着这样的萧策安，你心下不平。你儿子在贤德年间混迹勾栏，等到天琛年间内阁换人，他再想凭借科考步入仕途，就难于上青天。你也这个年纪了，魏氏的嫡系里却没有一个能够支撑魏家继续走下去的人。你把希望寄托在联姻上，可惜费氏也知道魏家正在走下坡路。赵月郡主最终嫁去了潘氏。你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屡次贬谪新人，怕的就是被后起之秀顶替。魏家如今看起来还在鼎盛之态，可实际上已经是将要溢出去的水。你死了，魏家就注定要败了。” 魏怀古摸着镣铐：“ 家事如潮汐，涨涨退退，就是世间真理。胜一时，败一时，那都是命中注定。该轮到我魏家的，我没什么可惜的。 大周延续至今，历经数代，什么都在变，唯独八大家没有变，所以我的死才是魏家的活。 八大家真的不会变吗？西家兄弟同室操戈，嫡庶全部子嗣凋零，到了今天已经没有血脉延续，往后的西家就不再是曾经的西家，他们被挤出朝局是早晚的事情。 魏怀古却付之一笑， 只要西氏还在，他们就不会出局。今日你们弄死了西红轩，想要分割西氏的家财，却又舍不得抛弃西氏的生意，所以还得继续靠人打点。西氏这算死了吗？他们只是失去了一位掌舵人，这是短暂的困境。来日那位大夫人另结新欢，只要他还想操控西家名下的生意，对方就只能入赘改姓，生下来的孩子仍然姓西，这就是西家新一轮的嫡系延续。 竹泪斑驳，夜已将近，外面一片寂静。魏怀古站起身，像是一位引导清谈的长辈。 我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想要亲自问问萧方旭，可是如今没有机会了，便只能问问你。萧师爷，你爹出身寒素，历经边陲劫难，终于渡过苦海，化地成王。你们称自己是打破世家桎梏的人，可是如今三十多年了，李北与萧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，他也有了儿子，你与萧继明都是嫡出。萧方旭为了避免嫡庶纷争，甚至不肯续弦，也不肯纳娶小妾。他把你和萧继明变成了离北铁骑唯一的选择，这不正是世家成立之初构建的铁壁吗？你们正走在与我们相同的道路上。 萧彻沉默须臾。 哼，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世间有人肯为情所困。我爹不续弦不纳妾，只是因为他这一生只肯对我娘许下白首的承诺。离北铁骑是他建立的重器，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这支军队，这是他第三个儿子，甚至比我和大哥还要重要。一直以来把我和大哥视为离北铁骑唯一选择的人正是你们。我在去都困住的根本不是李北，而是萧方旭和萧继明这两个人而已。你还没有明白一件事情，我爹确实在李北铁骑的统帅职位上构建了铁壁，但那不是家世门楣的铁壁，而是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义军主帅，带领李北铁骑在与边杀无休止的抗衡中承担起冰交火柱铁壁的重量。三十年前击败这层铁壁的人是萧方旭，十年前击败这层铁壁的人是萧继明。如果来日有人能够同样击败这层铁壁，不畏艰辛和苦难，情愿被如此锻造，那么他就是离北铁骑新的统帅。 你替萧方旭把话说得这样冠冕堂皇，可实际上数年来却是萧家在独霸离北兵权。 魏怀古目光微潮， 那是先后承担起这样重量的两个人恰好姓萧罢了。 萧池爷眼眸里忽然流露出某种令人不可直视的光芒，他在这枯灯昏光里既是萧方旭也是萧继明，还是萧家三个人深藏于铠甲之下的骄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